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我们科创在线的环节，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有：央行发布白皮书，勾画数字人民币未来；我国早惊到新品种选育成功；贝索斯太空之旅成功返航；卡塔尔世界杯拼装球场即将完工，可异地重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当然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可以抽现金红包。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跟我们稍后的访谈环节的内容有关，我们稍后的访谈会和大家说说这个线下超市升级改良，从这儿来看一看我们的消费升级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觉得线下超市落伍了吗？如果需要改变，您觉得最需要改变的地方是哪儿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科创资讯。来看看近日央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了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包括引言、研发背景、定义和目标愿景、设计框架、可能影响与应对策略、工作进展等六部分内容。这也是央行首次面向国内和全球系统披露数字人民币研发情况，目的呢是听取社会公众对于研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相关各方的沟通。那么从去年以来，深圳、苏州、北京、成都等地陆续推出数字人民币红包，稳妥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截止到今年6月30号，数字人民币试点受邀白名单用户已经超过1000万，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个，对公钱包351万个，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笔，金额约345亿元。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过132万个，兼顾线上和线下，涵盖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政务缴费、税收征缴，还有补贴发放等领域。数字人民币呢，从试点开始，那未来一步步将会走进我们的生活。再来看一看之前我们节目曾经访谈过关于京道创新研发的话题，这个京呢就是一个米字旁，一个更加的更。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最新的这方面的资讯。一种早惊到新品种近日在江西省上高县通过测产验收，这也意味着我国双季早惊到实现了突破，南方地区可以在7月下旬收割惊到，人们今后呢有望提前一个季度吃上新的惊米。之前我国双季早稻品种呢都为鲜稻，那么早鲜稻呢一般是在3月中下旬播种，7月中下旬收割。早鲜稻品种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品种，大部分呢是作为储备粮或者是工业用粮。同早鲜稻相比，生长在高纬度地区的京稻品种具有抗逆性强、株型优、米质优、食味佳等优点啊，口味比较好，但是一般要到10月份才能收割。我国的育种人员尝试了几十年，一直没有能培育出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早惊到新品种。这次通过测产验收的早惊到新品种填补了这一空白。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李佳阳介绍，其团队以优异稻米品质基因为主线，结合高产及理想株型基因等等，运用分子精准设计育种理念和技术，选择最佳亲本，通过杂交选择，最终培育成具有优质、高产、 抗寒和抗碎发芽等特性的双季早金稻新品种。那这样的选育成功，让我们可以提前一个季度吃上新的精米。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线下超市落伍了吗？我们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天聊天直播聊天室，您呢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聊天室图标点击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刚才说到这个金稻哈，早金稻的这种新品种，其实我们说线下消费升级，不光是超市的这个样貌要改变，那很多超市的这些产品商品也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我们在稍后访谈环节会和大家详细介绍，也来看看我们在聊天室当中的听友们啊。小明同学他说沙发，的确您是第一位啊，欢迎欢迎。还有燕林我们的老朋友也说大家中午好，小明同学中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线下超市落不落伍，您觉得需要改变的是什么？燕林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说线下超市不会落伍，哎呀非常的坚定哈，也非常的认同。那么用户8216YG 他说，线下超市当然没有落伍，不但能够给人们带来购物逛街的愉悦，还能解决就业，最需要改变的是提高购物体验和方便实惠。没错啊，我们说去超市里购物这种体验感我们要更好，比如说是不是能够不用排长队了啊，咱们都实现这种自助结账、自助买单、自助消费、自助选择，那这些体验能够更好，才能留住更多的客人。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科创资讯啊，还有更多关于超市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您觉得超市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随时互动。我们来看看国际方面的一些科创资讯。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这个贝佐斯，亚马逊的创始人，之前一直在打算在20号左右的时候开启太空之旅，那么现在他的太空之旅呢已经结束了。7月21号消息，亚马逊创始人、世界首富杰夫·贝索斯搭乘旗下太空公司蓝色起源开发的火箭和太空舱系统，进行了11分钟的超音速之旅，前往太空并且安全返回。这次飞行也标志着蓝色起源谢波德号亚轨道飞船完成了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里，用他们的飞船送更多付费乘客进入太空。贝索斯呢是在2000年成立了蓝色起源，他称首次载人太空飞行取得成功，意味着朝开发可重复使用飞行器迈出了一小步。蓝色起源计划今年再进行2次谢波德号飞船载人飞行，虽然尚没有公布之后的飞行计划，但是船票销售额正接近1亿美元，显然呢需求是非常的高。与此同时，这次发射也代表着开发太空旅游服务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这样的一种个人可以去太空遨游计划，那未来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频繁的出现。再来关注最后一条科创资讯啊，也是国际方面，来看看卡塔尔拟于今年年底前建成一座由集装箱拼装而成的足球场，作为2022年足球世界杯比赛场地之一。这也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座将在赛后拆除的球场。工人们呢，像搭建乐高积木那样，把集装箱一个个插入体育场主体钢结构，把这些五彩斑斓的集装箱改造成观众席、卫生间、商店等等。那么，明年12月世界杯结束后，这些集装箱连同体育场内所有可移动座位、屋顶钢梁等都将被拆卸，以期待在卡塔尔国内外其他各类赛事中循环利用。阿布德体育场呢，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可以容纳4万观众。明年将承办从小组赛到1/4决赛共7场比赛。球场建设项目经理表示，球场可以完全拆卸后运到国外再重新搭建，也可以变成2座各容纳2万人的体育场。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测，2022年世界杯将产生至少360万吨二氧化碳，比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多150万吨。因此，卡塔尔政府承诺场馆建设过程中使用特殊建材，实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减少排放，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哈，有我们的最新的朋友们啊，这小明同学说，主播是谁？第一次来，听着耳熟。这个可能您太久是不是没有听我们节目了，我一直都在咱们科创中国哈，从我们科创中国创办到现在，我是主持人张燕啊，可能以前在新闻台的频率当中也听到过我的声音啊，可能您是我们的老听友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您觉得线下超市落伍了吗？如果需要改造的话，有哪些可以改造的空间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一直和我们进行互动，我呢也会在里面用文字的方式来回复大家的一些留言哈，也期待我们的线下超市能够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稍后访谈环节呢，就会和消费升级这样一个角度当中，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那线下消费升级都有哪些更多的空间。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科创中国稍后更加精彩的节目，一会儿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和大家来共同回顾分析一下我们过去啊曾经给各位所推荐和呈现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有创意的科创项目。其中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科创项目呢，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他们具体的内容啊，包括一些有意思的科创点啊。当然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嘉宾，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在他的眼中如何看待这些创业项目。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很多内容呢，都是从你日常的采访当中我们所精选出来的。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都准备了什么菜。 咱不说那种硬科技，咱说一点跟老百姓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说说消费升级这件事儿。因为在以往我们访谈的一些这个科创嘉宾当中哈，我们看到针对就是大家这种消费需求来提供一些科技创新或者提供一些服务创新这方面的企业家有啊，做这种科创项目的嘉宾也的确是有，而且他们带来这些项目跟我们进行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在这样的一期回顾节目当中呢，综合起来给大家说说，在这些科创项目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市场需求诱发了这些嘉宾来做这种科创项目，以及未来随着我们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不断的丰富和多元，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这种项目能够层出不穷的来服务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想从这个消费升级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科创话题。 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什么？ 首先我想再描述一个场景啊，也请邢克老师和韵龙一起来跟我回忆一下，就是上一次去传统线下超市甭管大的小的哈，是什么时候？ 前天 去买什么了？是 买了一瓶水，路过的时候渴了 啊。那就是在街边的小超市买了一瓶水，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呢，就刚好路过嘛。 人家要品质 必须去大超市。 对， 邢克老师呢？ 我一般哈，其实我每一天都有逛超市的习惯，因为最近这两年哈，我把生活节奏调慢一点之后，我相当于是我早上要去运动一下，晚上也去运动一下。晚上的运动啊，就是把附近那个超市逛一圈 啊，就是去超市里 玩去了。买多少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要去逛一圈。 那你应该对于超市的变化和发展很有发言权。 所以这两年它发生变化我非常清楚。以前的话哈，非常忙的时候哈，是一周比如说周六或者周日哈，开个车去，然后买一次基本上你这个星期的东西都买差不多了。那现在我发现哈，第一个就是我所有那些需要比如说一天以上或者是怎么在超市买的东西几乎都不在超市买了，基本上都是淘宝买了，或者天猫这种，就是或者京东啊，就是是在线上买的， 就是能很快给你送到家的啊，这样的线上。 只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面包啊， 就是这种就是生鲜类的，就是哎，今天买基本上顶多明天或者后，大不了放到后天哈，反正一两天之内就要消费掉的。 嗯， 那我就到超市里逛一圈的时候，顺便把它买了。 你看，邢克老师用了个词儿叫做"逛超市"。 嗯， 其实我在回忆哈，我上一次认认真真的去逛超市，大概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可能至少得有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了。因为逛超市这个场景，在我的生活当中已经慢慢的没有了。而且一提到超市，可能我脑海当中的首先的印象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货架， 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大超市。会有一些分类，比如说是生鲜品啊，或者是日用品，然后你按照分类去买你想买的东西。所以好像很多年我印象当中超市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科创话题呢，就是创业者他呢是在日常大超市里面用的这种购物推车上面做了一些科技改良，他希望能够呈现到的状态呢，就是说未来我们推着这样的一个智能购物车，就可以实现这个超市不需要收银员，不需要导购员，不需要销售员，只要你一个人自己徜徉在这个超市当中，就可以实现从比如说我了解都有什么样的商品，再到我决策买什么样的东西，再到最后结账，然后直接推着这车就走了，这样一个全过程，打破了以往我们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人多我们可能还要在超市排队啊，以及我可能去了超市不知道要买什么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智能购物车这个事情，我之前也翻了一下资料，像一些大的商业巨头，比如说沃尔玛，这是全球非常知名的大的超市，传统超市，他曾经也想打造这个智能购物车，包括亚马逊啊，也在想在线下布局这样的智能购物车。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项目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智能购物车出现。我不知道在玉龙和邢克老师看来，是不是满足了一部分人，我又想在超市买东西，我又不想排队，然后我又想有个人引导着我，哎，买点什么，这么一个感觉。 我跟你说啊，购物车对于我现在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的玩具，他每次去超市他最惦记的就是要坐在购物车里，因为这样他可以坐得高一点，可以看到更多的商品。 他不是个购物车，是个婴儿推车是吗？ 对，这个是购物车对于我来说唯一的作用。我去超市不喜欢推购物车，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很多超市他为了追求单位面积的百货的这个量，他很多那个通道特别窄，你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这样就是交错着走， 柜车比较困难哈。 对，你就经常会撞在一起，所以干脆我就不推购物车了。 嗯， 所以购物车对于我而言，其实除了让我们家小朋友更开心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其实这个故事我想到另外一个哈，就是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时候买不到那个火车座位票，就有很多人啊开始买那个凳子， 哎，带个小马扎啊。 对，但你想哈，就是如果那个凳子哈很便宜，其实没问题啊。如果凳子很贵呢？ 都顶一张火车票的钱了， 凳子怎么会很贵呢？ 凳子当然有，因为有同学家里有钱啊，他就想，你是买个木头凳子，人家买的还可以躺着呢，所以凳子也很贵。那你认为买很贵的这个事儿，你看你觉得很奇怪对吧？其实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因为当你觉得哈一个人要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假定哈他就是要去超市，所以才解决这里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得出一些结论来，比如说这个推车的问题，对吧？东西太多我识别不了，推车是不是能帮我识别一下？哎，排队太长我是不是，哎，我队短一点，你才会想。但有没有想过去超市我可以不去呀，对吧？我不一定要去买那个座位票，我就买个卧铺票不就行了吗？就是当你买了卧铺票之后，你发现在车厢里，就在那个挤的车厢里，所有比如说我身上弄一个贴纸避免跟别人碰撞，我弄个凳子然后避免没有地方坐，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你的问题域已经变了。 您的意思就是前提这个人首先得想要去超市啊，你是没有办法决策他是不是想要去超市这件事儿的。 那我们现在说的不就是想要去超市吗？ 是， 就他已经进去了，现在面前有一个智能推车，用还是不用，好用不好用。 好，第一步呢，就是说其实我认为今天商业哈，最大的挑战不是进了超市之后方便不方便，是说超市还能不能把人留得住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哈，要比你进了超市之后怎么卖，它是更紧急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是首先就是一个分歧，因为你现在你会发现哈，你看到的是哎这个排队的问题，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传统超市跟今天超市它追求的东西哈，它目标很相似，比如说货架， 之所以同样东西就摆在那个货架上面，相似的东西摆在那儿，其实是为了让你选择的。如果你进超市就是为了快速去买齐东西的话，我相信没有哪一个超市能够比电商更快。它不可能的，因为电商上面你半个小时你所有品类你都可以看得到，订完之后就等着它到家里来就行了。你超市里去你再快能快这个吗？所以你的所有在超市里进行这个比较选择的努力哈，注定就会输，这是一个前提。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超市还要人进去的话，那就变成我了。就你们俩年轻一点哈，因为你工作特别忙，我这两年呢，我因为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我想研究一些东西，我要让人能静得下来，所以我的生活节奏这两年变慢了。 所以您能天天逛超市？ 对，我能天天去逛超市， 财富自由了就是。 那我去逛超市的时候哈，我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我去逛超市，我不是为了哈进去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出来，这不是我的目标。因为我去逛超市，我是说今天出去好，我要逛半个小时，这个超市里我至少要待15分钟。那我10分钟我怎么逛？所以我对超市里面 上课的不是去逛超市的， 我那超市里面我非常清楚哈，哎，他这个区域卖什么，那个区域卖什么，就我对超市就像在自己家里客厅是一样的，就我对超市每个区域哈是走在那里是有感觉的，就是我每一天要看看他们这个货放了几天了，我看一眼买不买是在其次， 形成一种心理的依赖了，老惦记这一点。 对， 感觉您家门口的超市都成您养的宠物了。 对，就有点就是人家撸猫我去撸超市去了。 对，像醒客老师说的这种场景哈，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智能购物车他想提供的另外一个，他看中的就是像超市里面以往固有的一些流量，比如说您逛这十五分钟，您除了看这个货架上这东西跟昨天摆的一不一样，它这个日期一不一样之外，比如说您今天突然这个智能购物车说了，说我今天新进了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对吧？他那个电子屏上就直接跟您对话了，或者说今天我这个牛奶有促销券，然后或者他又蹦出来一个什么广告，就是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场景链接到这种广告的场景，让一些广告投放商然后能把我的这个智能购物车作为他一个广告投放平台，比如您今天可能并不想买牛奶，但是看到哎呦有消费券，没准是不是就买了。 是啊，就是首先哈，就是确实一切都需要变化了，就要去解决当前我们比如说进超市也好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儿，但是呢我是觉得哈，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其实就是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我们去购物哈，你越是想主动跟我服务，其实你是想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呢实际上是增加了我的焦虑。怎么说呢，其实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困惑是什么，总想找一个好的，对吧？但是总想找一个好的这种前提之下哈，你永远很累，因为你要想找一个好的，你一定要去多看几个不好的，不然怎么凸显出这个好的来呢？所以呢你要想让真正把这个生活节奏放下来，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我没那么想找好的， 你也不用给我推荐。 对，我碰到啥就是啥，就要自然一点心态。就如果你买一个东西每次亏是就多付了一分钱你都觉得是有心理负担的话，我觉得哈你就不可能在这里有一个轻松感。其实这个跟你服务好跟没服务好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人呢首先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场景要高于你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今天商业的问题哈，核心点就是说它的聚焦的东西过于这个量化了，比如说现在所有的那个电商也好地面商店也好，其实都是聚焦在你怎么样用花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把这个性价比啊放在一个最核心的地方。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哈，有非常多的时候跟这个性价比是没关系的，但是呢你贵了在这种性价比的大潮下面它就好吗？就不一定啊。你这个比如说你那牛奶假如说5块钱一瓶，你现在花了10块钱，那可能它只是标签上就差的这个价钱上了呢，真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它不同时间段的价格。因为我在超市我知道哈，超市里同样东西在不同时间点目前的价格波动在一倍左右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今天上午它比如说假如它卖了 2块钱， 嗯， 那可能到了晚上就是1块钱， 打折促销嘛， 对，就是这种价格波动在一倍之内是非常正常的。那你而且以前是这样哈，就你说它有一个标签就告诉你是促销，但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啊，它也不告诉你是促销，但它会有一些促销标签，那个促销标签不一定表示它真在促销，它只是告诉你这是个焦点而已， 嗯， 就是心，就至少我逛超市的心得就是这样， 嗯， 就是打了促销标签呢不一定是它价格最低的时候，但可能是它要引起你注意的时候，就是没有打这个标签的，它的价格波动可能也超过了将近一倍这个左右的这个范围。那反过头来你就看看哈，其实当我们追求性价比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们都在讲这个，就是这个焦虑和这个问题哈。其实如果你总是把这个眼光收窄的话，就很难不焦虑。 嗯， 所以我是觉得呢，今天就是我们假如说一些新的创新机会的话，他首先应该瞄准哈，我到超市去买东西，一定有一类人哈，他不是为了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 他就是为了去， 我就是为了去逛超市，这个 去撸超市的啊。 对，你像我撸超市，就是说我希望我在超市里走这15分钟哈， 嗯， 我预热一点。其实那面包你是5块钱还是6块钱，其实哪管他呢，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要拿2袋走就完了嘛。 嗯， 对，刚才醒客老师描述说，这个打了打折标签的不一定是最便宜的，他只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然后我突然就焦虑了，我就把自己放在 下一次到底要不要买那个有打折标签的， 我就把自己放在了超市这个环境当中，对比到底哪个最便宜，然后挑来挑去不知道该选哪个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焦虑很痛苦，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谁出来跟我说，你就买这个吧，你别想了。那是不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能不能真的帮我们实现说，你就买这个吧，你简单一点，你别焦虑了，我就指导着你，直接带你到这儿，比如说这个导航就直接带我到这儿，你就买这款产品，它就是你需要的。 我觉得它这个场景真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可以出现。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超市，我用那个智能推车， 嗯， 我今天就想买一个面包，买一袋面包，然后我刚好把那个面包放在推车里的瞬间，它告诉我左转50米，再右转，那个货架上的面包比你手里的这个便宜5毛钱。 你看多直接呀！ 哎，我就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出发点没问题哈。 嗯。 但这个我想起来赵本山那个小品，你知道吗？他哪有这好人呢？核心点是什么？如果这个东西哈是卖东西那个人跟你做的，他说啊，我卖做这个东西是为了跟你找到最便宜的那个内容的话， 嗯， 那你觉得可信吗？我认为这个出发点上，它至少是不那么太可信，对吧？ 这个点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是不是？ 对， 啊， 所以呢，核心点就在于，就是说，如果说哈是一个2元博弈，就是你跟商家，就是你如果多花了1块钱，他就多得1块钱；如果你想少花1块钱，那个商家他就少赚了1块钱，然后他还要使劲努力，花钱进去，然后让自己少赚1块钱。 这是违背逻辑的，这是 违背商业逻辑。所以核心点，如果我们指望着商家发展他的什么智能的东西让我们省钱，我认为这个事儿只是让你心里感觉的，它一定不是一个现实中能成立的事儿。 嗯， 所以呢， 这个话不好听，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嗯，对。 但如果我们退一步说，我不是那个非得少花钱那个，我是想享受服务那个，那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一下？ 这一方面呢，怎么去解决和满足？咱们上半段来不及说了，您呢稍微酝酿一下。 嗯， 我们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客创中国》。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科创中国重播版。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消费升级。目前呢，我们是把场景啊构架在超市当中。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其实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张燕提到问题说，如果我进入超市不简简单单是找便宜，其实我是来找开心的， 对，享受服务的。因为刚才醒科老师说，如果商家我花钱花成本，目的是为了给你找到最便宜的，你想着便宜了，但是我少挣了，这违背商业逻辑。但是如果商家想我提升我的服务质量，邀请你来我这个场景当中去消费，哎，你也未必是非常在意价格的，你是享受服务的，那这方面是不是二者能达成共识呢？ 对，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让商业哈，真正的回归到我们就是生活的这个框架里来，而不是仅仅是停留在哈完全比价的这个逻辑里面去。因为我们生活，我买东西，你说你天天算计来算计去，核心里不是还是为了生活的更好一点吗？是因为你担心家里钱不够，我少一点钱多买一点，我就心里踏实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整个买的过程让你天天都紧张兮兮的，那还不如少消费一点呢，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可能更舒服一点。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买东西和消费者，他真正买东西他最后目标是消费啊。所以我认为商家核心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瞄准的是用户的消费场景，就是他消费到底想要怎么样，而不是说只是盯在这个购买逻辑上，因为购买只是消费的前端。这是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哈，就是谈这个人工智能啊怎么样去改变生活呀、啊？但其实目前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水平哈，其实还停留在一个什么？我经常用一个词叫博傻。什么叫博傻呢？就是拼命的算，就它实际上是一个挺消耗算力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哈，我们平时假如说我们比较商品的价格哈。那人工智能是相当于什么？它是把所有的这个价格按照不同的维度全给你比了一遍之后告诉你的。所以它核心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要算的部分，说以前我要人一个一个比，它现在机器给你比了一遍， 直接给你个结果。 对、 嗯、 但是呢这个过程哈、啊、其实跟我们平时啊，就我们比来比去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东西在引导。比如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我买东西的时候哈、啊，虽然说张燕，你刚才说你买东西时你要看一下那个销量，对吧？ 线上买东西 我也会看销量，但我几乎从来都不买销量最高的那一个。因为我是觉得销量最高的那一个哈，它实际上是引导了很多哈，就是不做判断的消费者，从众的消费者。所以呢，我一般是在可能后面几个里面再去选一个。因为销量最高的它一定是营销手段最强的、但它特色突出不出来。 是这时候 先生觉得那些东西配不上我这个聪明人。 就是说哈，其实你我刚才讲这个道理啊，不是说啊我每一次买的时候心脑子有这么多道理，我这只是说我为了让大家理解我这个心情的时候讲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在购买的时候是不存在的。 你也不会去想我为什么会这样。 对， 但是就 是 这样做。 我是发现，哎，我反观我比如说过去几个月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还几乎就是说不能说一次都没有吧，就是至少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买那个销量最高的那个。 如果换做机器它可能不能理解了，我明明给你算出一个销量最高的，你为什么不选 它？对，性价比最好的，你也是奔着性价比来的，为什么不选这个？这就是因为这就是智能哈，目前还做不到理解人的一个方面。因为人实际上 不仅仅是在权衡在计算啊，人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叫做愿望。愿望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比如说我说我每天晚上去逛一次哈，其实核心点，我因为我首先我脑子里有潜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目标在里头，所以这个健康的目标它在我的工作以及我的锻炼饮食各个方面的时候，可能它都成为一个标准，暗含在我的心里的。所以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只是说，哎，我逛超市哈，我是希望呢，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把健康放进来。所以逛超市的时候，就是它变成我在这里面以一个中速去走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了避免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太机械，那好，我关心超市里的一些目标，就它的价签啊，它的摆放啊，以及它不同的地方摆什么，它为什么这么摆，有时候会想一下，对吧？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提升我这逛的过程中的乐趣的。 您说这个，我就在想，未来这个超市啊，装修是不是里面要铺跑道啊？ 其实哈，我认为，其实你这个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点。比如说将来哈，这种地面超市它就要分类，一类就是说，年轻人假如说你每一天晚上下班之后回家之前哈，去的这个地方，第一个是解决你吃的问题，一进门就有类似那个快餐，这个快餐是健康的哈，不是说啊就是光为了快。好，接下来什么，它里面有运动的过程哈，不同的运动解决你比如说一周的换衣的方案什么之类的，就给你列出来。至于你是不是在这里买不关键，你在这里选的就行啊。在这里选之后，好，我这里不一定要把衣服全摆在这儿，大部分空间就是你在这运动的。但是呢，你选好的衣服，我第二天、第三天给你送到家里就好了嘛。 哎，这挺好，一个大超市一站式解决生活所有服务和需求。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田园综合体，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种菜的地儿，它把这个空间给你拓展了，变成了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这儿跟动物近距离接触，同时能够体验种菜，然后同时还可以比如说采摘收获，甚至能学到农业知识。刚才醒客老师描述的这个超市已经不简单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超市了，它可以实现你下班之后所有的这种吃啊、运动啊、消费啊这样的一个需求。 就是你下班之后你放松的一段时间，就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放松的场所。你原来可能是什么，哎呀，要么到饭店吧，但饭店你只是吃饭呢，但是你想你一天很忙，其实你也没想哈，非得花两个小时到饭店去吃饭，你可能说20分钟也就行了，对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 或者再做个按摩之类的，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是吧， 围绕你的这就是围绕人的愿望，围绕你的兴趣去做的一些场景性的安排，而不是说哈，只围绕你的一个简单的目标去做这种最大化的优化，这就是现实的智能和我们技术的智能哈差异的地方。 我总结一句话，人工智能呢，现在为止它是奔着人类他认为想要的那个可以说得出口的需求而出发的，但实际上呢，更好的服务是我们没有说出口的，我们可能是一种愿望，甚至可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愿望。刚才咱们是说了一下超市的这个形态，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除了说在超市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这种服务性的产品，比如说超市推车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产品，其实也有相关的高科技的这个公司，他们也进行开发，咱们也跟大家再回述一下。 刚才说的是服务，超市里的服务，我们接下来想说的消费升级这块跟超市里的产品其实是有关系的。刚才两位在说的时候回忆你们上一次去超市的场景，其实我突然在想这个比率其实挺高的，你看三个人当中有两个就基本上像邢克老师基本上天天逛，玉龙也是前天就逛了。其实线下这种超市的消费场景还有很多人他是在这个里面当中去消费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做食品的这种企业啊，他们也会把自己很多新的这种产品放到超市，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主战场。比如说我们之前曾经访谈的做食品方面的这种中粮，他们就做了很多产品的研发，而且产品细化到比如说米啊、面啊，这样大家觉得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甚至油啊司空见惯的东西，然后怎么样给它进行技术上的这种改良，增加它的营养，然后同时保证它的口感，这方面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这种需求。 怎么个改良？ 你比如说就拿这个 面条来讲哈，我们说以往咱们成年人吃的这个面条 无非就是宽的细的嘛， 对，宽的细的，但是现在呢有专门的，比如说黑青稞面、那就是这种粗粮面条，那针对糖尿病人、还有包括针对小朋友，比如说是需要加辅食六个月以上到36个月3岁以下吃的宝宝面，那宝宝面它可能不仅仅说我把这个长面条做短了，我把宽面条做细了，我里面有一些根据国家标准要添加的一些营养元素，我也可以加进去，而且做成多彩的，什么胡萝卜色的呀，然后菠菜色的呀，总之是让孩子看了以后，特别有食欲的，这也是一种新的这种需求。包括像米呀、油啊这方面，像一些油，比如咱们北方老吃的这种花生油，对吧？还有包括南方吃的这种菜籽油，其实很多油的这个风味儿，你比如做川菜、做鲁菜用的油都不一样。我也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一些知识，因为我们家经常用一种油，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其实你应该比如买一些小包装的，多放几个品类的油，然后风味上有变化，同时你从这个营养膳食的角度你还可以更均衡。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消费升级，从产品研发到消费者需求方面进行了一个对接。包括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采访，是延庆啊推出的这个西瓜，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北京地区主产区像大兴和顺义，西瓜基本上到6月底就没了，可能6月底之后都是从外地要进来的、对，运输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成本啊。那么延庆它属于偏冷凉的地区，那么延庆西瓜呢，它可以从7月份一直到11前后，那他们还研发了很多新产品，比如有手剥瓜，就是一个小西瓜2斤左右，你拿手直接就可以抠开，特别脆的声音，咔咔咔就把那皮抠开了。我在想，你比如说大家出去周末露营，我没带刀啊，你看我拿这么一个小西瓜，咱三个人咔一掰就直接可以吃了。所以这种产品的研发都是为了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消费需求，而且他们主推的地方，我在问说什么地方能买到呢，大部分都是在一些超市，比如说一些果品类的超市、或者一些大型超市。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就联系起来，一是说我们的这种产品的升级改良，同时又和我们传统超市相结合。 我好好奇瓜怎么个抠法呢？ 它那个皮特别薄，特别脆，就跟我们传统的那个西瓜特别厚的那个皮是不一样的。我试了试，我真的试了试，就是它首先哈在那个瓜地那个地方，它先拿手就抠一下，只要有一个缝儿，后面就非常好抠了。就是 跟剥橘子一样， 剥核桃差不多跟剥核桃皮差不多，因为橘子皮软嘛，核桃还稍微硬一点。那个西瓜皮就是又脆又硬，咔咔下来。 不能跟瓤子哈结合的太紧密， 对， 它中间还能就像我们吃桃是那个离核的和不离核的。 这个我就很想去买一个去试试， 你看、 对吧？抠个瓜吃， 对。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哈，其实电子商务啊，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长尾的问题，就是刚才张燕说很多品类，如果这些品类哈在传统的超市里其实实现不了的。你喜欢剥皮的，我还不喜欢呢，那你得多少种啊？有喜欢剥皮的，还有喜欢没有籽的，还有喜欢吐籽的。那大的小的，对吧？就是个人喜欢不一样。那你超市放瓜的地方，你要放100种，那一种就放一个，那没法卖呀。所以第一个电商解决什么？解决就是小品类的匹配的问题。但其实啊，现在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小品类的开发上面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又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了这小品类之后，跟我们消费者之间哈，其实还有一个匹配 鸿沟，这个沟怎么挂？ 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怎么知道有抠皮的瓜？其实可能你有这个买，如果真有，我要发现了哈，我可能也想买，但是我根本压根就不知道啊。那你不能说哈，你每天给我介绍，但世界上可能光西瓜哈，每天就有几百种新的西瓜出来，你不能每天都给我一种一种介绍，那我啥也不用干，天天听你介绍西瓜就完了，对吧？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怎么样跟产品之间能够对接得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任何一个小品类的东西一旦出来哈，它会带来用户就是没有经验的问题，就是你的这种西瓜，但是抠皮可能还是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事儿哈。但是你比如说你做面条，做面条它就是一个技术含量稍微高一点的事儿，因为我做不了。甚至有的就是哪怕你做好的，我就是加水的话是3分钟是5分钟，这事我也不一定记得住。 就是有人连煮面条都煮不好，是吧？ 对呀、因为你这个煮3分钟的面条煮到5分钟它就不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哈、你就发现它需要什么呢？需要说 我这个商家呀，他不只是说把这个生意服务停留在卖的这个环节，其实我要把服务啊也延伸到你消费的环节里去，延伸到你的家庭里去。比如你做面条的，你做面条的，其实我就附带要把一个煮面条的锅要给到你。如果你没有这个专门煮我这种面条的锅的话哈，这面条估计做的它不好吃，或者它达不到最理想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商家的服务哈，其实在纵向上面走了很远。我认为这在人工智能或者这些发展的情况下，要更多的还要照应到这些。如果说人工智能就在拼什么你怎么找到最便宜的东西，这个高性能打蚊子了，就是你弄得人越来越焦虑。但是说好，你说我要解决你作为一个从来不会煮饭的人，怎么样在家里成为大厨？但你有了我这一款这个厨具的话，你瞬间摇身一变就成大厨了。 就是人工智能教我怎么做饭， 对，直接就帮你把饭做得很好，然后你参与进去之后，你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我今天吃粥，他就给你把粥做出来啊，明天我要吃饭，他就给你把饭做出来。这样的话，让人跟机器之间交互哈、啊、又少。但是呢，它又能匹配到你的需要里来。 嗯，邢克老师说的这个场景哈，在我们家还真有 哦。 因为我母亲 走得很靠前、啊，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用这种煎炒烹炸的方式。我们现在说健康的这种理念哈，好像说油烟不太好。 嗯、 然后我父亲呢，之前就游说他去参加了一个线下的这种体验，其实就是卖锅的啊。它是一种，它是一种电子智能锅，单价还不便宜，要10000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的锅。 对于我母亲60年那么一个女性来讲，她觉得这其实挺贵的，但是买了之后用了1年多，她觉得这钱花的值。 10000多块钱的锅 锅也可以卖到10000多呀，这 是让我开了眼了、 对， 你知道这个锅它的卖点在哪儿吗？就像刚才邢克老师说的，它虽然没有智能到就是说你对我发号施令，你说我怎么做我就给你做出来、但是它是有芯片在里头的。比如说它会把川菜的一些常见菜系，比如说像什么宫保鸡丁啦、鱼香肉丝啦，那这个菜谱具体怎么做、你需要放多少克，它是一个智能化的告诉你、准备多少克食材、它有一个液晶屏，它都会显示出来，你就按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子菜谱，我理解。然后按它这个东西放进去，大概比如说是3-5分钟，然后哎就可以马上出来一个成品，没有油烟，而且它不光能炒菜，还可以就是蒸啊、煮啊，然后打碎一些肉泥呀、什么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锅。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锅，就让我母亲觉得啊，解放了它。他在厨房里头并没有觉得那么 的、其实刚才玉伦很惊讶哈， 10000多的锅， 但是你反过来这么算， 10000多块钱的锅， 对，但你算一算哈，如果你去饭店，假如说炒一个菜40块钱、50块钱的话，那10000块钱也就是几十次嘛，对吧？几十次、100次，但问题是这样啊，你要有一个锅的话，你一年可不止吃100次饭，你至少要吃。如果一天算2顿正餐的话，你至少得吃600-700次，700多次。 你这个使用频率和均价这么一摊，其实挺经济。 如果你只是哪怕就是算晚上哈、晚上那一年300多天，好，300天，如果一天你节省了几十块钱，如果这锅就用一年的话，然后你还方便了，你不用去饭店，回家就能吃到大厨煮的，这么一算的话，你发现。又合适了，对吧？ 是，而且邢克老师说的这个后面的服务哈，我也来讲一下，就是之前不是线下的一个那个体验吗？就是有这种营养师给你做好现成的，比如说4菜1汤，都是拿这锅做出来的，你可以现场品尝，品尝完了他会教你具体怎么做。然后买回家之后，比如1-2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中间会有回访哈，会说你这个锅是不是不够用了？然后他那个基座是不变的，你可以再单配一个锅，比如说你用不过来了，这个锅再炒这个，然后你再单配一个锅， 再花10000多块钱， 那倒不用。所以就像邢克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终端的一些就所谓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产品，是不是走到家里头，然后能够更好的给我们提供服务，也是消费升级需求的一个体现。 就看你对标什么，就如果你对标的哈，就是做出好菜，和对标只能做菜的话，其实这俩是两个概念。因为你到饭店里去吃的时候，你肯定不算啊。这个菜是几块钱一斤怎么做出来的，其实你现在到饭店里去，两个人可能200块钱现在还不一定能搞得定，那但是你在家里可能一顿饭可能20块钱、30块钱也就差不多了哈，价格差不多10倍，但是这个10倍你为什么能接受？因为到饭店里去它确实好吃啊，自己做的没那么好吃，但如果你在家里做的哈，不说跟饭店一样吧，如果接近的话，那我觉得你翻2倍去花钱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 那如这样对标的话，就你一下锅就值钱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商业哈，你对标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光是对标那口锅。你比如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还没有那么高科技啊，比如像这种不粘锅，不粘锅其实它的好处，有的人可能只是理解啊，它只是不粘而已。其实不粘锅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它降低了你对烹饪的水平的要求。就是一般的锅你炒的时候哈，比如火候，它就要求很严格，火大了火小了很容易就糊了。其实不粘锅因为它本身火比较均匀呢，就是你火大一点小一点，它对这个炒的这个过程啊影响不大。 就是煎个鸡蛋不至于一下就 糊，不至于一下就糊了。所以呢，你用不粘锅做的时候，就是你水平差一点，它炒的菜好像也还可以。那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认为很多不粘锅的营销公司啊，他把点只放在不粘上面，其实没有凸显出真正的这个水准出来。所以那反过头来，如果功能更强的这些那个智能的产品啊，它应该更突出出来，就是说我这个到底是在解决什么问题。我是做出更好的菜，还是说哈，我这是有特殊的工艺要求，对吧？我有一些比如说做面包，做这种那个西点里面是有很高的这个技术要求的。如果我们传统的用这些烤箱来做的话，可能大部分人是做不出来那种效果。 而且如果我失败一次，我就不想再尝试第二次了。 对， 我前两年看了一个报道，就讲这个厨房的小家电啊，我一直对于这个数据呢不太相信，但是刚才张燕讲完咱妈的故事以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真的。就对比了一下中国人的家庭厨房和外国人的家庭厨房，当然这个外国主要指的就是欧美国家，在他们的这个家庭厨房中，每一个家庭至少大概有30到40样的厨房家用小电器，这个小电器包括那个打蛋器啊，就等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就以我们家的厨房为例，我们家其实真正在厨房当中你用的这个小电器并不是很多。 你家厨房需要智能化升级了。 就我们家厨房就有炒锅，然后有个蒸锅，前两天我又买了一烤箱啊，就是这三样，就没别的了。 有洗碗机我知道。 哦，对，洗碗机那个跟做饭关系不大，那是做饭以后的事儿啊。所以今天说来，就是其实也许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以厨房为例，接下来我们可供升级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有很多空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外边的世界，对于其他人的生活不够了解，所以就觉得哎，现在这样挺好。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像张燕刚才讲述的他的父亲和母亲来告诉大家，就是哦，原来日子还能这么过，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然后也促进了全社会的消费，同样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品质更好。所以今天讲来，就是我们来说消费的升级，或者说家庭消费的升级，一般都是在讲说这个过去啊，你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这算是一种升级。我从一个会粘的锅换成一个不会粘的锅啊，这个我们家就前段时间我也买了一口不粘锅送给我父亲。但是实际上也许未来的这个升级处是在于很多地方你都没有想到，然后我们来给你提供一些想法，然后把这些升级真正的实 现。最关键是说你不要把太多的信息哈都加到用户身上。其实用户并不是说我要关注那么多跟我无关的信息，我只关注跟我感受有关的信息。就我就是想活得好一点，活得自在一点，你非得把我当成一个学生，还恨不得我在这里面念个博士出来。其实这个是很多公司哈走偏的一个原因。 就是满足消费需求，就是这个需求有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商家去引导我或开发我这样的需求，让我在享受这些服务的同时，哦，感受到原来这个服务是非常贴心的。 但是能够真正读懂人内心没有说出来的愿望的人或者公司，在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少数，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那可是很少啊。 对啊，所以创新难度就在这里，就是一项新技术出来哈，它往往能有一大波的商业的跃升。比如这五年这个智能技术哈，确确实实现在你看看，从2015年到现在，几乎你现在各个方面哈都已经把这个智能技术用出来了。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目前的技术它可能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就是其实用土话说就是它就跟你比，它解决了你怎么在复杂的情况下比的问题。比如说脸是不是你，这个猫是不是你的，其实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就是告诉你比出来，把你想要的东西找出来 比对啊，通过这种方式 价格呀，最后延伸到这个行业。但其实呢，智能技术里面现在要突破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能不能不让我比了， 其实你是要帮助我什么呢？做决策。 嗯， 就是我是希望减少我心里对信息的这种驾驭，因为信息太多之后哈，其实人其实只要适量就够了。生活的话，就是说你江湖的水是多少来着？说我取一瓢饮，对吧？就是相当于这个意思。那所有的技术应该也回到这个框架里来。 嗯， 其实是要减少我们这个信息轰炸哈，对一个人带来的烦恼。而是让我们的生活的就回归到原来啊那种比较平静一点的情况下。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再一次呢就超市啊作为一个话题的切入点，我们聊了聊智能升级。未来呢，我也会去常常逛逛超市，也去录一把，看看超市的变化是不是就像醒客先生说的那样。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张燕的家里拜访一下那10000多块钱的锅啊、不是拜访一下咱妈，然后顺道看一下那10000多块钱的锅。 我回去就跟咱妈打个招呼啊，说一定再把这个厨艺精进一下，靠这个锅来展示一下哈。 其实我没有说出口的愿望是去吃一顿。 没问题。 好，那本期科创中国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二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大爷，您坐这儿。 谢谢你啊，小伙子。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京津冀之声广播书场即将播出。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00，重播晚10:00。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